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龚斌，70后，北京人，少时跳舞编舞，和谢晓东、沙宝亮、杨坤等人一起混娱乐圈，后来为找寻纯粹投身公益。2009年成立德成共纸造纸坊，希望最大程度地还原传统古法造纸术。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龚斌。初见龚斌是在汉纸越千年的展览上，他穿一身灰色斜襟布衣，唇下有长须，彬彬有礼。他引我看展览，给我讲解一张手工纸繁杂讲究的制造过程，细致耐心。在我的印象中，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是东汉蔡伦发明的，而龚斌告诉我，当年的那套传统工艺从元代起就已经失传了。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接续还原元代以前的传统造纸工艺，找到他理想当中的真正能够实现纸寿千年的手工纸。 你看这个哈，这一片我们看着像是一些纤维哈， 嗯， 这些东西是造纸的材料吗？ 是，我们说什么样的纸可以能寿千年这件事情，从汉代开始出现的，从苎麻，这个就是苎麻， 哦， 它也叫中国麻， 嗯， 用这种材料来去做的纸，对。还有呢，像这些，这个呢叫构树皮， 嗯， 然后也有称叫杵。或者说骨，对， 就是很结实的哈。 对， 摸着 这个材料是我们在户外已经用阳光啊漂白了2年了。 那像这些材料哈，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真正用它来造纸吗？ 其实也可以很快，但是它里边毕竟还会有很多的掺加物。我们现在开始做完不会影响，但是可能过了 时间长了就不行了。 对，5年、10年、50年。之后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那个时候我们不能给后人留下一大堆问题。 再见龚斌，他依旧一身布褂，在电台门口长安街边的人来人往中显得有些穿越。 这身打扮跟你现在做古法造纸有关系吗？ 我觉得服装这件事情它就是礼， 也算是对传统的一种致敬吗？ 就所有的服装从另外角度它可能是一种约束，它一定有不能为的那些地方。 所以你平常的打扮都是这样 啊？对，我平常我就是这样。我小时候90年代初，然后染的那个整个黄的发白的头发， 嗯， 然后那时候 特前卫， 破牛仔裤，然后大皮夹克，都是那种对摇滚范儿。 嗯， 但是后来现在就觉得追寻一些传统，你要通过古人的服装或者说他的环境找到那一个节奏，然后让自己更加的安静一些吧。 嗯，所以你看哈，光从服饰上，从外在上看， 嗯， 你跟当年真的是太不一样了。从小学舞蹈的。 对，那时候92年吧，北京就开了一家叫乐坛健康城。到那个音乐一响，它就是一种能量在吸引着你，然后你不由自主的，你身体所有的血液就开始沸腾。我去那儿了一次，然后第二次他们那儿就有人找我说，哎，我上次看你来跳舞挺好的，哎，你要不要来上班啊？ 那时候我们做的好一点的舞蹈的 一个月 是10000多， 那会儿可了不得。 对，所以说你就觉得那个钱花不完， 那状态多好啊。 就是你开始嘚瑟了嘛，那时候我就接了好几个场子，其实那时候也是想证明自己，但是接完之后觉得特无趣。就是你那个行业你不能让它变得再往上，同时呢，你在那个过程中你发现了大家内心变了。后来我碰到了很多的那时候街舞的这帮的小孩的时候，我又看到那时候曾经的自己，就是大家随时这是一种你的需要，然后 就是单纯的喜欢， 对，单纯的跳舞或者说单纯的比。 最后是什么让你选择了就远离娱乐圈了，整个放弃掉了，到贵州的山区里头去做公益的事，去跟孩子们打交道？ 其实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后期在娱乐圈里边没有找到那种存在感，然后再到后来的在这些的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然后同样你可能也没有真正的 存 在感。就是那一个产品出来，你要去按一个有生命的来去给他来去策划，让他觉得像一个长久的朋友或家人一样。但是最后你发现这个产品的品牌就是他的亲妈，他的亲妈没奶，而我呢是就像一个奶妈一样，我的奶水很充足。但是他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他不需要你了， 就不需要我了。在未来这孩子我还想关心他，对不起，你没机会了，跟你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我就觉得特别有失落感，特别的假，就是周围那些东西都特别的没意思，然后就想寻求一个纯粹的东西来去解脱。那时候呢，我呢就自己去山里边了。那时候我就在山里边，然后跟那些小孩来去一块上课，然后通过不同的艺术手段让小孩来去看到自己。其实回过头想，我其实就想再看到那些纯真的眼睛，然后找回那个自己，就是就是那么纯粹，就是那么的天真，就是那么的不想那么多事儿。 其实你是想证明纯粹是存在的， 对， 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些年的经历觉得 对 纯粹的东西越来越少，让你觉得很不适应。 对，然后后来那时候其实说白了去山里就是一个逃避， 是， 然后你没法面对城市的那些的事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去解决。那我呢后来在山里边回来之后，就碰到我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大姐，然后呢她呢就是说你别老在家里待着了，你出来玩一玩。然后后来就约着去那个长城脚下那头，正好碰到了另外的朋友舒阳，然后他就是一个策展人，人特别好，他说你这个事儿你应该来去做个展呀，就是这些你应该来去让更多人知道。我那就不想说让更多人知道，就是我就自己做就行了。然后你不用管了，我来帮你策划。后来我们就在798以前那时候的苏荷艺术，然后做了第一个在798里边的儿童公益展。那时候我就把在山里边那些的小孩拍的照片啊，我那个叫彩虹计划。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把你的梦想写在那个彩虹上。但是里边的所有的照片没有一个说哎呀我多苦，我从来没觉得，就是我就觉得那些孩子的天真，那种眼神，那种快乐都是笑，然后还有那些大家那个梦想，我一共收集了1000多个孩子的梦想，还有一些那个梦想，就是那小孩就是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成为一个老太太，我说那你就好好活着，就是很多的就是就特别的不一样。反正那时候后来我就想做一个网站，那个就叫梦想博物馆。其实那时候我给自己定位就是一个梦想博物馆的一个看门的，就是我就把这些梦想守着，不管你以后未来是怎么样，当你老了或者说你一直在坚持的时候回来，你还能找到你的那个梦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事儿。那时候就没别的想法，就想做这个事儿，收集更多人的梦想。有一次我走好远，特别远，然后背着一大包，光着膀子，也没水，给我渴的，我就把这个活的这么长时间的人生捋了一遍，然后一边走一边就跟自己自言自语。我你看他们的目标就是从这大山上走出来，那是他的唯一的一条路，能出大山的路。那给的方向或者说那种方法就叫做学习，就是所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呢？ 什么才是真正好的东西？什么才是可以长久传承的手艺？什么东西能够让山区的孩子有一技之长，帮助他们改变命运？ 那时候龚斌想了很多这些问题，却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意间找到了安住自己内心的使命。那你这些困惑，人生该怎么活，包括你对山区的孩子的那种体恤，对他们的一种怜惜，对教育问题的反思，那最后 是 做了纸，传统的造纸，是走了这条路。那这条路能解决你的问题吗？ 我觉得 能让你的心安住吗？ 我觉得 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条路？ 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不清楚的，真的有时候是不清楚的。我在开始说想说让孩子学一门手艺件事情，我觉得不一定能让每个人都改变命运。那如果说你学了一技之能，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能成为那个有用之才。 你的想法原来是想让孩子们能有一门手艺，以后能够立足。 对，就是相当于你就有你的价值了。 对呀、啊、结果你自己 对，我自己 你自己学进去了。 是因为我呢跟小孩做所有的交流的，或者说大家在分享的过程中，我都得明白这个，我才跟 你 说。 你等于刚开始学造纸这些东西是为孩子们学的。 对，我任何东西我不能说我自己不清楚我就跟你讲。 做着做着自己就爱上了。 对，因为你觉得确实太好了，最后你发现从纸张出现就从汉至今，只要它应该留在这世上的，它都在纸上记录过，这个载体记录的那一刻它就开始了变成一个历史。我觉得那个特别对我来说，哦，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那同样那在这个过程中又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些纸和古代的纸有那么大的区别，那为什么呢？ 你什么都要刨根问底。 我是一个问题青年，以前提很多问题。我开始人生改变就是相当于我不想做一个只提问题的人，我想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就是比如说就纸寿千年，很多那些材料那些的记录下那一刻的事件的那些纸张到现在还存在，而我们现在这些的纸张很多在有生之年你就看到它消失了。就是在那个材料体系下，首先第一，大家可能太相信我们纸这个字了，就认为是纸它就可以寿千年。但是最后具有很多的纸张甭说千年了，百年都没戏。尤其现在我们说机器的纸张，这种木浆的它更加是，所以说造成大家就是没有辨别，而且又没有明示，你就看他会心疼。就是那一刻他多么的用心把所有的那个最好的东西希望留给这个世界，最后发现没有了，而且是在有生之年。我不想有这么多的遗憾，每个人可能这一辈子都会有遗憾，我不想说是一个时代的遗憾。 就这样龚斌一头扎进了古法造纸的学习和实践中，他要还原业余失传的元朝以前的传统造纸工艺，找到他理想当中的真纸。为此他遍访造纸大师，并且得到了包括作家钟阿成在内的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在你的理解里，纸是一个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够好，它消亡了，那它所承载的那些好的东西也就很可能随之没有了。 对，纸为路嘛。 所以你就一脑袋扎在这里头了。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重要。包括后来阿成先生见我，前两天我还去阿成家，有几年没见了，然后再跟他再说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只是想要做最好的东西出来，然后给那些能有认知和意识的人用， 把他们的思想和艺术通过你的纸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让他们能够长久的存在。 是我开始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叫骆长安，他送了我四个字，叫不显为德。那时候我把他认为就相当于我，因为以前特爱显嘛，做了这事儿，哦，你要更踏实。所以说那时候我就一直不做任何的宣传采访，不接受任何东西，都是我就是踏实的研究纸做纸，那复原那些的工艺，就是特别快我就把这个做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达到一种高度或格局，所以说随着阿成先生跟我讲的，然后我的经学的老师在跟我讲的，我才开始真正有一个所谓说天下的这两个字， 然后同时开始有了格局。那时候光想着我自己来去做好了纸的时候，也做出来了。阿成先生跟我说的，说为什么你这么快可以实现，有这么多的老师帮你或这么多人给你加持，是因为你是要做出来一个标准，而那个标准是让更多的从事手工纸行业的一些从业人员，让他们能做出更好的纸，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有了更多好的纸的出现，我们的下一代就可以用上高品质的载体，而在那个载体里头，它是纯真的，而且是可以让你显形的，好不好一目了然，所有人的那个审美，所有人的意识，它就会瞬间提高。后来我们通过中科大现在的手工纸的造纸的这些的研习班，我来去跟大家交流，我永远都是大家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正心正念正道，所以这是我受益过程中的方法。那同样我也是希望说我们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可以有一个正的心，有一个好的念头，在这个道上就自然可以碰到那些志同道合的人。我特别清楚我要做什么，我走这条路是什么。就跟我另外的一个八卦掌老师任老师，就是老先生不显山不露水的，就你根本不会看出来他是一个有功夫的这么一个人。当我跟他接触之后，我才知道何为人在天地之间的那个中正，这他们叫以正打邪，对我来说特别有效。就是这个转化，就相当于我的这些老师让我认识了特别多。我们现在讲说变化，大家特别害怕变化，但是其实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在变化中完成的，对吧？我们可能是担心是那个变， 对， 而没有真正理解到那个最高级的化。 我突然想到，造纸与你可能也是一个化的过程。因为造纸你做的这件事，才会有这么多的老师让你能够就是从心底有一个真正的转化。 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些老师他们都是非常智慧的，他们很清楚所以说一件事情或说一个行业或一个时代需要什么，他们知道每一个行业需要那一个人。 同 样对于我来说，我也不是说 你正好是那个人， 我就是因纸而生的。我现在就越来越清楚，所有一切的曾经的过程和准备都是为了 这件事情， 对，同样也是为了这个行当。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汉纸研究发展中心，这也就是我毕生之后的一个所有的方向都是在这个里边来去完成。 你现在还会有当年跳舞编舞很享受之后突然有一天觉得啊，这东西好虚幻啊，好不真实，或者说根本留不下什么的那种感觉吗？还会有吗？ 不踏实感？ 不会。 你现在很踏实。 这是怎么讲，其实一直不踏实。不踏实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可能都会被那些所谓的金钱所困惑。就是从最开始就相当于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没这个钱。但是呢，有那个时候相信我支持我的那个小江，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们。那同样那还有我身边的这些的，从最开始的王伯林师傅，现在还在山里边做纸，那国家级非遗传人。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小舅子跟着我做纸的这个楚成岩师傅，那还有包括他的闺女他的老婆啊，都跟着我一块干。还有这个我们这点的老陈师傅，还有两个王师傅，还有这个老一帮我们试纸的，和现在已经离开以前做助手的这个岳聪。说这些大家都是在那个阶段，包括现在一直我们在努力往前。其实我觉得因为以前我不敢说是怎么样，在我的认识和那个阶段我曾经成功过，作为舞蹈也好，给那个公司做策划或运营，就我知道一件事情它往成的时候那个阶段或说那个劲儿， 所以说当我们在开始做纸的时候，就这个过程，哎呀大家觉得特高兴，这做好了，做好时候我反而就更加冷静，这个劲儿往上爬的劲儿一定不能懈怠，它才会一直往前一直往上，上边越上可能越慢，但是你不能停，这个劲儿我是一直从来没停过，就永远都是， 但是很难的，怎么能一直保着这股劲儿？ 所以说有的人该做这件事情，有人就不该做这件事情，那我相信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中国汉纸研究发展中心未来它就是为制造者服务，为使用者服务，为销售者服务，这我一直有相信，说我那老师跟我讲，天地之所以长且久远，因其不自生，就他从来没为自己想过，你说太阳为自己想过吗？ 嗯。 但是同样，那我们更不能说因为天阴了看不到太阳就不相信他在了，他一直在那，只不过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来去面对他，去感受他。我觉得所有的圣贤，所有的那些伟大的智慧和那些伟大的人，他从来没离开过，他一直在那儿。那只不过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他们。 嗯， 这是我的老师，另外一个文物修复的陆尊老师，他跟我讲了，说：“龚斌，目标明确，找到方法，持之以恒，这就三件事。” 嗯， 没别的。 啊、嗯哦，我感觉你好像不像你刚开始那样特别执拗于要坚守一点什么东西。会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现在更能敞开了。 嗯， 比如说你之前说，你那一阵我就埋头做纸这件事，我要纯粹。 嗯， 我不要任何采访，我不要宣传，因为那些东西一加进来了，你可能就感觉不纯粹了。但是现在，你为什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未来要更多的人加入到手工纸行业， 所以你为了这个行业本身的更好的发展放弃了你自己坚守的那个纯粹吗？ 不是，它是一个更广大的一件事情。日本的和纸非遗成功之后，我的另外老师就在说，说龚斌，说你在干什么，我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我在做实验呢，他说你知道日本的和纸已经申遗成功了，我是他生意他的嘛，对吧，和纸也好韩纸也罢，他是一个名字嘛，他说他是把他的法给定了，就他造纸的这个方法呀给定了，就他的生意里边，中国是造纸术的起源，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呢？你只是在享受你自己这个过程中，对吧？我的老师跟我讲，什么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不是你自己那个家，你不是把你织坊做好了你就可以来了，其是标准，家是行当，所以说你只有能每一个行当都有它的一个标准，各行其道，这个国家才能好。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那同样，那我们未来说对于专业的书画用者或者说业余的爱好者，我们怎么给大家提供一个中国标准的材料，而不是中国廉价标准的材料，那这个行业就会不一样。我们这个行业开始有了，那其他的跟我们相关的那些行业，印刷的， 嗯， 然后包括其他的销售的，包括其他使用的，这种传播的力量，它才是一个真正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的品德的这么一个事情。 看得出造纸这件事儿给你带来的改变非常之大。 是。 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你经历过的最好的状态吗？ 您看我这些年基本没怎么病，我没有机会病，你不能病，因为你就得这么做，就相当于那时候其实我特别享受说自己想干嘛干嘛在脂肪、但是现在你慢慢的你要说上 要承担更多的东西， 对，就是你没办法，有事儿你就得这样跑来跑去，这就是你要给大家做传播、只要人来你就应该给大家做这样的解答， 对， 这是你的责任， 可能对、重复很多遍、都得说， 对，这是你该做的，所以说，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担子挑在自己身上有点太重了？ 这我倒没觉得，我们每一个手工的从业人员、你做这件事情就是应该做的，谈不上苦谈不上累，这是应该的，这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而不是说把它变成一个炫耀或者说一种博得别人同情或者说认可的，